身体指导路。今晚你不用急着把每一个结都打开，你可以先不用想通，有些感受不是靠脑袋里整理，而是靠身体慢慢松开，先让自己停在这里也没有关系。今晚不用再追着答案跑，不用再逼自己立刻放下，立刻通开，立刻恢复顺畅。先把那份一直想掌握方向的心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。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，吸，吐，吸。吸，吐，吸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现在先放松，身体指导路，它会慢慢带你走到比较松的地方。